巅峰之选 C 位成团 FM 九七四王牌天团 Band 荣耀出道，音乐、潮流、光影、电波，每一种娱乐都是生活，每一段奇遇连接你我。北京音乐广播 Let's go 娱乐最王牌，青春归位，铿锵前行。 会觉得我们新年还是熟悉的旋律，大家会觉得有一点恍若隔世吗？ 这个 BGM 我们还是用个一整年吧，等到农历新年来到的时候，我们再给它好好的旧梦换新颜 啊，是这个意思啊。欢迎大家在2022年1月3号星期一的下班路上啊 ，sorry 啊，是假期的路上，傻眼儿。 习惯了工作日陪伴，永远都是这个开场白啊。 对啊，我们也要跟大家说一声新年快乐，好不好 ？Happy New Year。 还有夏和冬，谁说只能做朋友？多希望和你同一个星座，唱着同样的歌。当我真心爱上你，天地也会变温柔。 让我鼓起所有的勇气，向你说声新年快乐。 其实这声新年快乐说的有点晚啊，对于我们俩来说说的有点晚，因为应该我们娱乐装牌的第一声新年的问好是斯蒙汉克帮我们来喊的， 对，1月1号的晚上直播的时候，但是我们俩这个问候呢，也可以在今天彼此互道一声新年快乐。 是的， 因为我们在2022年的直播这是第一次， 嗯，虽然不是工作日，但是我觉得假期也一样啊。我们我今天早上先提前先问了一声啊， 怎么样？算是采访一下。 你要这么说的话，我是1月1号早上被他们瞪着连线的时候就问过了 啊，那不是属于被动式的吗？这是主动问好， 对，不太一样。 哎，怎么样？重回早班的感觉什么样？采访一下，我要变身成为一个小记者，采访一下，来，老板，混。 没有，我觉得其实今天早上我刚才在办公室跟你分享，我说喊第一嗓子的时候确实是有点感动来着。 我不想剧透，我想说。真的像刚刚采访一样，你还给我剧透了一下。 所以你想问的问题是什么？ 想问的是，就是你看，时隔多年再次回到早间，最大的感想是什么？除了困之外啊， 没有，当然当然，其实是我觉得好像跟那个当时的那个自己有了一个对话， 有一种穿越时空重新相聚的感受。 我就所以，我跟你说，我就差一点就眼泪就飙出来了，就去心想说，为什么我的嗓子变成这样子？ 内心的鼓点还在吗？ 哎，只要心中的鼓点一直在。我想你就是那一头雄狮， 你就是那个白三岁。 好啊，好，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用一些仪式感来找到自己心里面的那个动力所在。所以其实我觉得今天早上特别多的朋友就早起定闹铃听节目，在这儿也特别感谢大家。 嗯，明天呢是2022年第一个工作日，我相信有很多在假期当中没有赶上早直播、没有赶上白节哈、回到早间直播的听友们，一定不会错过明天的。早起， 对，明天早上早安音乐秀还是我一个人，怎么听着多少有点心酸的感觉啊？ 放心，我们在电波里面陪你。 哎、好了，在1月3号星期，此时此刻正在进行当中的是娱乐装牌。 嗨，朋友，2022年了，祝你步伐轻盈，面带笑容，阳光在怀里，脚下也生风，三餐有伴，一路平安。回家有温暖，工作很简单。阳光常怀中，有好事要发生。我如一道绚烂的虹，走路人带风，一路歌一路哼，因为好事要发生， 好事要发生， 好事要发生。 早安音乐秀，娱乐最王牌，2022，朝思暮想。有爱有伴有能量，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也不为谁平庸，自然好事要发生。 其实唱最后这一句的，我还觉得还是多少有些感慨的，就是这首歌其实它的意义并不是告诉你说你看啊，这个幸运是一定会来的，其实告诉你用一个很平和的心态去面对自己的人生啊，不为谁成功，也不为谁平庸。 嗯，我刚刚听这个片花是在想，哎，应该给他们好好的培训一下，这唱的感觉人是不少，就感觉音调都不太准。 这不就是咱们这个合唱版的一贯的特点吗？ 对，一直保持一个半离半跑调的状态。 就是、我们就是要给大家一种好像在欢聚的状态下，好像还有这个酒过三巡， 有点中二气质已经冒出来了。 好吧，这一次是两个团队加在一起的一个合唱版， 对，杂音乐秀和娱乐最王牌啊，共同来为大家献上了新年的第一份祝福，好事会发生。 对，我们也希望啊，明年这个朝思暮想系列，我们这个尽管有可能很多朋友早出晚归啊，或者是这个晚睡早起哈、啊， 哎， 但是我们这个陪伴是一直在的。从我个人先来做这个锤饭吧，好吧？ 嗯，真的是这个锤饭。 先早起，早起来啊！ 嗯，周一周二的早间的7点钟到9点钟，早安音乐秀会听到独立版本的哈，老白独立直播版本的 独唱版 啊，独唱， 对，一个人唱。 今早上现唱了吗？ 唱了， 唱了哪首歌？ 就是基本上能唱的都唱了，就是盖在人家原声的后面悄摸的唱了几句。 不是，这是 我就是当吊嗓子了，我跟你说， 我觉得应该是当做在假期直播里边一种提神的方法 啊、就可以这么说吧。 那 而且我跟你说，今天我下了直播之后没有马上回去补觉， 嗯， 我就选择了说我要激励一下自己，然后终于去看了那一部《雄狮少年》。 哎，这也是你新年的一个仪式感。 你们都在安利这部电影给我嘛，包括朋友圈不少朋友说好啊什么的， 嗯， 也当然我也看到一些不一样的评论，有人就觉得说哎，故事线是没问题的，音乐也是没问题的，但是呢、有些部分的那个鸡汤的感觉稍显矫情， 稍显熬得有点浓，是吧？ 对，熬得有点浓，但是你这个你喝着喝着喝到最后呢，就有点后反劲儿，确实是它比较上头，比较能够给你一些激励啊，或者说斗志的感觉。我觉得其实作为亲子教育或者说个人激励来讲的话，这部电影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吧。 而且就像你说的一样，片尾的部分也没有让我们觉得说它过于的为了煽情而给我们一个特别好的结果，其实它更符合现实。 对，它还是回到了原来的生活的轨迹、但是当那首歌响起，就是莫欺少年穷响起的时候，你又觉得说、这样一个人他就即使是在原定的生活轨迹，他至少不过得太差， 是 因为他有那个精气神在、就是心里面那个雄狮在。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影片给了我一些感想啊，就是一些触动，就是有些时候我们也会觉得特别有无力的感觉，哪怕你现在跨过年到了新的一年，你也觉得哎，生活一切照旧了，你感觉好像又进入到特别忙碌的工作的这个氛围里， 嗯， 但是只要你心里的那个雄狮，那个鼓点 还在， 你就可以飞起来。就是我那一刻就是要飙泪的，就是他要冲那个就是擎天柱的时候，就那一刹那真的是感动到我了。 对， 就是你明明知道你自己做不到，不可能，还要纵身一跃的那种感觉。 嗯，所以现在想起的这首歌，也是在电影当中感动了很多人的《纸飞机 Fly Away》。 对，而且它更适合一个日暮时分，而不是早晨。 嗯， 我本来想早上放，但是想想，还是现在这个点儿听最合适。 而且那会儿你还没有看过这部电影，没有那个感觉。 Yeah. 娱乐节王牌，每一首歌都值得推荐。北京音乐广播，晚上五点到七点，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2022年1月3号星期一，我们今天是假日版，啊，对吧？ 差点就想说小孩快乐， 啊，没有，不要，今儿不上班啊。 哎，但说实话，也有一些朋友们，他们会在假期当中依然坚守在各自的岗位。 是的， 那我们就代表着那些还在上班的朋友们，也是问候他们一声辛苦啦。 对。我们今天就放慢 节奏， 听听歌啊，因为今天其实要测评的这首歌呢，是我觉得算是众多的跨年节目里的一个惊喜啊。 对， 虽然这个形式不是说第一次了，但是你其实可能很多朋友，因为之前那个毕竟是个演唱会，它不是一个在公众的媒体去播放的节目，所以也可能有些朋友没有看到。 嗯， 所以这一次这个合作，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神奇。 嗯， 用神奇两个字啊。 对，因为不光是神奇，很多人看完之后都会觉得泪湿衣襟 啊。是的， 对，音又啊，这个意又意犹未尽。 呵，你到底想表达什么啊？这个合作啊，就是周深和邓丽君啊跨年晚会上的这个梦幻合作。 对，也是借由了这个升级的 AI 的虚拟技术嘛，让这个邓丽君栩栩如生的复活在了舞台上面，觉得那个音容笑貌都绝了。 是的，唱了一些老歌，然后呢，啊，就是像《漫步人生路》什么的啊，当然也合唱了一首《大鱼》，我觉得就是那个声音咬字什么的，就是如假包换，你甚至就听不出来，你觉得太可怕了。 对 啊，真的是可以用可怕形容，因为当年你知道那一次我听好像还有一点点那个，就是稍微有一点瑕疵， 就是你会有一种合成的， 对，合成的 感觉，有一些瑕疵的感觉， 就是小巨蛋的周杰伦的演唱会，当时是也是通过这种全息投影技术把他复活了，然后两个人还好像还合唱了一首《红尘客栈》嘛。 哦，所以如今的这种 AI 的升级的虚拟技术，可能说这种手段更加成熟了，所以由此也算是掀开了元宇宙的冰山一角。 我是邓丽君，很高兴来到江苏卫视和周深一起合作。在这里祝大家 新年快乐。 就当时很多人看到这儿的时候，就是也有人就泪目，啊， 已经泪目了。 对， 周深本身是圆梦了嘛，终于跟自己的女神合作。 海浪无声将夜幕深深淹没，漫过天空尽头的角落，大鱼在梦境的缝隙里游过，凝望你沉睡的轮廓。看海天一色，听风细雨落，栀子梢吹散苍茫茫烟波。大鱼的翅膀已经太辽阔，我松开时间的绳索，盼你飞去，盼你离我而去，更怕你永远停留在这里。 过天空境， 毕竟是一个就是一个现场的 live 版，所以我们今天就不全部收听了。然后其实我觉得今天测评这首新歌有点没有意义啊，我觉得啊，从某个程度来讲没有意义，就是你没有办法评价， 此话怎讲， 你没有办法像评价另外我们平时测评的专辑或者一首歌新歌一样说这首歌好不好听啊，它的制作如何如何，你没有办法说，因为毕竟这个合作是，首先它就是一个基于一种人工智能的技术的一种合作， 或者说它的这种演唱的温度和温情是最重要的， 对， 其他都已经不在， 它已经不是在技术的音乐的层面上了， 对 对， 嗯， 所以这首周深和邓丽君合作的大鱼，我们该给出几颗星呢？我想应该是六星吧。 看你飞远去，看你离我而去，原来你生来就属于天际，每一滴泪水都向你流淌去，倒流回最初的相遇。 这样子的合作呢，应该是我觉得偶得的意外的惊喜，但是我又总觉得说它不应该是个常态，就不要动不动就去。 就是 AI 虚拟复活 一个 人， 然后 是不是？ 对，然后就是它就不停的出现，可能就没有意义了。嗯、但是仅从这首跨年上面的合作来讲的话，我觉得还是给出好评吧。 嗯，惊喜还是有的哈、嗯。同时，对于很多人来说，也是感觉逝去的人从另外一个时空当中能够被再度还原，这种惊喜啊，这种温度是很在意的。嗯， 以下的内容会很硬核 啊？为什么？ 编辑说很硬核，我看了一下，大概其实也是说元宇宙， 嗯、 它最先落地的业务。 可能就是虚拟人了。 是的，就是你知道在元宇宙的这个世界里面，所有一切脱离现实都是虚拟的数据嘛，对吧、 嗯、对， 其中包括人物形象啊、嗯、就是所以说这个虚拟人就是一个元宇宙必不可少的存在吧。 对， 嗯，现在虚拟数字人已经进入了普及应用阶段了，普及应用哦啊，就意味着它不再是一个说触不可及的一个东西了。 嗯，也是借助现在的技术和开发的一些开源程序，只要使用一些动作捕捉设备记录一小段人物视频的数据， 对， 它就可以快速的制作出一个虚拟的人物出来。 当然当然，就是你开发它的成本也很高吧， 嗯， 对吧，就是所有的成本都是按秒算的，你知道吗？秒算呢、啊、一秒差不多几千到一万不等吧。 哇， 哎，就说你比如说你要复刻这么一个人， 嗯哼， 他跟你说十秒钟的话啊，你可能就是十几万就花出去了 啊，真金白银要、嗯、要要怼在那儿才可以。 但你还是会觉得很震撼，对吧、嗯？就是这样子的，现场出现的时候，也有一些人会有些忧虑。 这个忧虑可能就会有点担心说，那是不是任何人拿到你或者你朋友的朋友圈里面晒出的一小段的视频，就可以制作出来一个虚拟的人呢？ 我倒是觉得这个想的有点多余了，对，就是。 好在意你啊，这个人好在意你、啊、 对，他为什么要这么做首先啊、嗯、当然当然你要说完全不可能，或者是没有人利用这件事情 嗯 作恶啊、嗯、那我觉得也不是绝对啊、嗯、但是我相信这个技术它一定开始的之后一定会有一个向前的理由， 哎、啊、但我觉得保留一些视频保留一些影像也很重要了， 对，不能因为惧怕某些事情就抗拒未来的到来，对不对？我们相信它一定会带给很多人快乐，这种技术我们来听明天会更好吧。轻 轻叫醒沉睡的心灵，慢慢张开你的眼睛，看看忙碌的世界是否依然孤独地转个不停。春风不解风情，吹动少年的心，让昨日脸上的泪痕随记忆风干了。抬头寻找天空的翅膀，候鸟出现它的影迹，带来远处的饥荒，无情的战火依然存在的消息。玉山白雪飘零，燃烧少年的心，是真情融化进音符，诉说遥远的祝福。唱出你的热情，伸出你双手，让我拥抱着你的梦，让我拥有你真心的面孔，让我们的笑容充满着青春的骄傲。 出虔诚的祈祷。谁能不顾自己的家园，抛开记忆中的童年？谁能忍心跟他昨日的忧愁带走我们的笑容？青春不解红尘，胭脂沾满了灰，让久违不见的泪水滋润了你的面容，唱出你的热情，伸出你双手，让我拥抱着你的梦，让我拥有你真心的面孔，让我们的笑容充满着青春的骄傲，为你这伸出虔诚的祈祷。 记住了他的光芒。在2021年，北京音乐广播一共连续播放了8700多小时，超过73000多首歌曲。我们来不及道别，转眼就到新年。我们连续365天测评新歌，但还是会从老歌中得到安慰。50年前的四分钟，依旧会在新的2022年陪伴你度过四分钟。老友记重聚，我们也和老朋友说了声好久不见。在流媒体听歌软件中，关于你好2021的歌单比再见2020的歌单多了2193个。而截止到2022年1月1号的下午2:05，关于2022的歌单又新增了160个。时间洒洒而过，那些渺小的、宏大的、悲伤的、快乐的、懦弱的、英勇的、暗淡的、鲜亮的，原来音乐都还记得。娱乐最王牌，2022。新年快乐，我们都在。 新年快乐，在1月3号假期的最后几小时，娱乐最王牌以这样一种慢节奏的方式陪伴着你。不管是在归家的路上，还是在忙碌了一整天啊，觉得在享受假期最后几小时的这个时刻。 对，你怎么没有提到要去聚餐的人？ 不想戳我们两个自己， 不想戳我们俩自己。好，但不管怎么说，我们特别想看一看你们拍来的一张有纪念的照片啊，就是你们。这两天过得还好吗？ 对，元旦的3天假期就要结束了，有没有一些让你特别值得回味的一些片刻？有一张、两张照片可以记录下来的话，都可以发给我们看看。 对，有可能是跨年的夜晚啊，一个合家的团聚啊， 你特满意的一张照片。 哎，对，然后发送至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74最王牌”，或者是听听 FM 聊天室。

想我，多想你在我身旁，看命运变幻无常，体会着默默忍耐的力量。当春风掠过山岗，依然能感觉寒冷，又怎能停止对温暖的向往？想。 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娱乐最王牌， 向往来自李健啊。刚才这首歌也是让我们的心里面又突然有很多温暖的力量啊。 哎，1929不出手的时候听这样一首温暖的歌曲恰到好处。 嗯， 而且呢没有一个寒冬不可能逾越。 是的， 想内心中啊始终带着爱和温暖的感受，相信期待春天很快就会到来。 就你这些刚才这么一大段的话，其实用一部电影就可以代表穿过寒冬拥抱你。 我就是为了给这部电影铺一下。 哦，好嘞。好吧，这个电影不知道有没有朋友看啊。这个算是元旦档的电影，也算是告一段落，这部应该是撑大场面的，因为它的票房现在已经是5.56亿了，算 是 热度比较高的一部吧。 对对对，这一个元旦档期里面热度最高的一部电影。不过票房虽好，好像口碑也是褒贬不一，有点两极分化的意思。 啊、 甚至有一些观众也是用李成儒的三个如来形容观影感受。 嗯， 去查一下吧。 这个基本上应该是挺狠的一段话。 对，相信是挺狠的一段话。 嗯，但是看了，我觉得啊，这个有朋友是说，反正看了就觉得还挺感人的。 嗯。 啊，我觉得我自己 有人说8分是给了周冬雨，然后0.5给了贾玲， 哎呦 这就有点狠，是不是？ 行嘞，反正反贪风暴这个是因为是就比较旧的 IP 啊、 这次是最终章了啊，反正就是再不看也就没有了。反贪风暴5，上映4天是票房收获了3.46亿。 嗯，反正你就是看个热闹就还行吧，那种。 总归来说得给元旦安排一点仪式感嘛，是吧？看电影可能也是其中的一种仪式感。 那你不推荐一下自己吧？自己 马 冬梅 马上就来了吗？ 麻利啊，这个主演的电影啊， 麻花很多人很喜欢，尤其麻花的喜剧在这样的一种元旦档的时候还是很受欢迎的，所以票房也还不错。 嗯， 礼貌扮太子票房2亿，但豆瓣评分差强人意，都不及格，4.8分。 但是马丽的票房的号召力还是不错的啊， 成功达到了91亿。 嗯，继白百合和周冬雨之后，第三位达到这91亿的中国女演员了。 来，给我自己呱唧呱唧。 好， 见外马丽开心。 好，你自己贴的啊，这事儿以后不要再拒绝这个称号了，好吗？ 见外沈腾，你也别走远啊。 我可没贴，好吗？来吧，我们听这首好吗？因为是在片尾出现的一首歌，叫做《说好了不散》。 哎。来听听这部电影的片尾曲。 消失不见在耳边，每次碰面都是纪念，每句再见都像告别，让擦肩远去的瞬间倒映在我眼前，坚定在眼神里无止境蔓延，活下去带着生命尊严，每一个曾经微笑的脸都能让我看见明天，沉默在空气里悄悄的凝结，转过身只剩背影交接，下一次如果可以拥抱，就别再用语言，来自于不同的昨天，要以情节共同的明天， 守护着坚定着就让黑暗消散， 无论是多大的风雨，微笑着面对，说好希望还是不停住。 向上的勇敢，别忘记曾经定下的约，让我陪你看日出日落，在红色的秋天，来自于共同的昨天，要与情节共同的明天， 守护着见面就让黑暗消散， 无论是多大的风雨，微笑着面对，说好的不散， 在这儿我们特别表扬一位朋友好不好， 好， 他的名字听上去呢就是很有这个赶路的这个行进感啊，八千里路啊， 感觉想起了一首八千里路日和月， 云和月， 云和月， 阿姐 差不多， 你这个二零二 都是 一如既往啊，很好都是天体，好 谢谢八千里路把这个一说我们要征集一个好看的照片，满意的照片直接就发过来一张特别震撼的，然后我们想了又想说我们今儿就不给大家这个回复了是吧，明天用在工作日的下班路上的时候给大家好好的看一看， 这好刀得用的刀刃上还得抻一抻、啊、 对对，但单独会回复给八千里路，谢谢他、 嗯、哎，我觉得我这个海报自己制作的能力确实着实是差了一点啊，用个什么秀秀什么的， 嗯， 所以 你要是觉得你做的好啊，你给我们做一张 好图，不需要太多添加的东西，容易画蛇添足，所以我们只要加一个娱乐最王牌，加一个二维码够了， 特真诚的邀约啊，不是套路你，你自己看着办吧、啊、 对，我们猜了半天这个方位哈、啊，方向猜对了，位置猜错了， 对，毕竟人是赶了八千里路才过来的、嗯、 谢谢 你啊， 他们说的话像针往心里扎，我心中的怕不知该怎么做才可以放下，只不过想好好的爱一次啊，待我远走高飞，不去理会这一个飞短流长的世界，不满虚伪，是你让我选择沉醉，烦心守候越不能睡，只因为爱上了夜的黑，带我远走高飞，一起去追有一个叫做幸福的世界，没有泪水，我已经感觉到疲累，只想在你怀抱入睡，不在乎别人眼中是非，嘈杂，我的心里面安静的不像话，故事的真假没有多余的力气去分辨它，只不过想好好的爱一次啊，不去理会这一个飞短流长的世界，不满虚伪，是你让我选择 沉醉，半醒守候越不能睡，只因为爱上了夜的黑。带我远走高飞，一起去追，有一个叫做幸福的世界，没有泪水。我已经感觉到疲累，只想在你怀抱入睡，不在乎别人眼中是非。走高飞，不去理会这一个飞段流长了世界，不满虚伪，是你让我选择沉醉，反省守候越不能睡，只因为爱上了夜的黑。带我远走高飞，一起去追，有一个叫做幸福的世界，没有泪水。我已经感觉到疲累，只想在你 很多人有点泪目的一首老歌啊， 对， 别只记得只有金志文的《远走高飞》，还有这一个版本呢，来自于李圣杰的一首代表曲目。嗯， 对，那虽然不像《痴心绝对》啊，什么《手放开》那么有名，但是这首歌也是他的代表作， 旋律多好啊，朗朗上口 的。而且他真的是一个很会唱的人。 我记得有一次他是在周董的演唱会上面，就是在包厢里面唱了一首《安静》，技惊四座，让所有的90后、00后立刻刮目相看，赶紧上手机上去搜索，这谁呀？ 对， 怎么唱这么好啊？ 就是大家的那个问题，其实我不用搜索，也就是第一个反应就是他是谁，然后才去搜， 对， 这是逻辑。 赶快去搜一搜他个人的一些代表曲目。 哎呀，原来他是李圣杰，李圣杰是谁？ 哎，还是 所以这个其实你要从两个方面，一个方面觉得说有点悲哀，就这么好的一个唱将，其实认识他的人并没有那么多啊。 是， 但是呢，我觉得现在也不晚，如果你初次听到他的歌声，觉得啊，这是一个很会唱歌的人，很会唱情歌的一个歌手啊。 或者说听他的歌的时候做好一些思想准备，就是他可能不会那么百变 啊，他就是这个， 对， 就是这个唱法， 他就是这个唱腔，这个路子。如果你喜欢这一挂的歌声的话，听他一些代表曲目就好了，不要希望他是个多变多面手， 没有那么多的风格的转化、就是很会唱情歌。而且这样子的歌手有个特质，就是他的唱商极高啊，就是你会觉得他唱一首歌不是很费劲啊，就是会唱， 老天爷就是赏饭啊， 可不是吗？ 不需要太多琢磨。 二姐，你看啊，老天爷赏饭， 对，就中二的不行，是吧？中二这个气质不要跟我争抢。 行，您都跟那个票房超90亿的女演员玛丽有一拼了，是吧？ 行了，咱聊聊明天星期二的事儿吧，上班了啊。 这是玛丽贴你的热度啊，好吧？ 明天星期二哈、这个限行尾号大家要了解一下。虽然今天在假期当中，其实新的一轮的尾号限行的轮换已经开启了，所以明天呢是轮到了尾号5和0，所以车辆尾号是5和0的朋友，明天记得不要开车上路哟。 对，因为今天是不限行的嘛，明天从周二开始，大家不要忘了，机动车限行尾号5和0。 懵懵懂懂走了那么远，我慢慢才了解那些体贴的瞬间和温柔抚慰有多珍贵，不是言语也能去感觉无尽的眷恋，无论此刻或永远，想要你待在我身边。只要看着你。 这首歌也会有那种回顾感啊，就是过去的一年已经过去了，然后走了很远的路，发现新的一年已经在脚下的眼前了。 嗯，新的留言也在我们的听听 FM 的聊天室里面，我看到了一条叫小乐的一个朋友留言，太逗了、 怎么讲， 老白周一家里不用开火了呀、都混单位食堂了呀，一早一晚早结晚结 哎，有道理啊，哎，这个我合着我就是得食堂我还得打个地铺什么的， 不用， 我就住那儿也得， 不是你可以替我们广大的同事们先测评一下，看看周一的食堂伙食好不好。 哎呦，周一这个我觉得 这是有一个新的开始，一周的新的开始，一年的新的开始， 倒是提醒我了。 早饭要吃饱、中午能吃得好， 关键是来不及啊，早班这个你也知道，早上得六点多、就是人食堂还没开门呢好吗。 基本上你能赶一个早餐的收尾，就九点钟下了直播的时候快速的奔向食堂，可能还能吃到一点什么。 因为我不知道大家的作息啊，你们因为今天我们是让大家用一张照片来说说你这两天印象最深的一个跨年的，对，这个假期的瞬间嘛。 嗯， 就是大家的作息会是，就是你们一早出门的时候去买一份早餐，还是在家里面就做好一份早餐吃，还是到单位然后在附近找一个什么，或者是跟就有食堂的什么的，每个人的状态是不一样的， 可能都有、这每一种你刚刚提到的都有可能会出现。 因为像我们这个就比较特殊，比如说你要上早间的话，你基本上意味着你六点多钟其实也没什么胃口，胃还没醒，等到九点多再吃呢就是一个早午餐，其实中餐就可以不用吃了。 我相信在三个月之后你的六点多钟的时候胃已经醒了。 我还以为你说三个月之后我这腰围就一天得多出一顿来啊。 不会不会，早餐吃好之后反而对于你的一整天的一个饮食的一个习惯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塑造。 我倒是觉得说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能带来一些更有规律的作息的时间和生活的这个规律这种节奏还是 OK 的。 我们拭目以待。 别了。 我们替你拭目以待。 我明天早上还接着早起呢、 好，来关注一下今天起可以购买春运的首日车票了。元旦刚过，春节假期又可以指日可待了，所以大家可以了解到了今年春节假期是从1月的31号除夕一直到2月6号的初六，共七天假期。 嗯，所以今天早上其实已经说过了，现在大家其实就可以买这个17号的车票了。 对，从腊月15的是吧，1月17号的腊月15开始 早做准备吧。对吧，这儿有，其实我今天早上也收到一条，我觉得还真的是不知道他现在有没有在听我们的晚间档啊。 就是他早起说了什么， 他应该是在人在旧金山听我们节目，因为时差一直听的是回放，都是听到早秀版的。 艾米桃， 对，感谢。Made a wrong turn once or twice, dug my way out, blood and fire, bad decisions, that's alright.Welcome to my silly life. Mistreated, displaced, misunderstood, misknowing it's all good. It didn't slow me down. Mistaken, always second guessing, underestimated. Look, I'm still around. Pretty, pretty, pretty. I swallow the fear. The only thing I should be drinking is an ice cold beer. So cool in line, and we try, try, try, but we try too hard, and it's a waste of my time. Done looking for the critics, 'cause they're everywhere. They don't like my jeans, they don't get my hair. Exchange ourselves, and we do it all the time. Why do we do that? Why do I do that? Why do I do that? Yeah! 当年我印象非常深的一首歌啊，今天呢不算是旧事重提啊，但是老歌再听一次，这首歌叫做 Perfect 啊， 粉吗？ 对，版本不一样，这版的是 Killing 的这个版本啊 Perfect 对 Radio Edit 哈、啊，电台剪辑版本，有些版本呢只能自己去查了。其实粉妈很有意思，粉妈前一段时间应该是去年的时候，她有应该是接受一个采访，拍了一段视频，她骑着自行车，然后就在街上展现一个就是就像普通人一样，带着自家的孩子，然后孩子坐在自行车的后座上，那个瞬间我突然觉得，哎，好像跟我们就是普通人的生活无缝衔接， 是， 就是也作为一个妈妈有一些很烦恼的事情，但是很更开心的是可以跟孩子享受普普通通的生活当中一些小乐趣，比如孩子调皮捣蛋不好好坐在自行车的后座上，他好教训他，让他坐好。 你不要，你一说这个，我想到小的时候那脚被那个 哦，你被自行车绞过是不是？ 你没有吗？ 我好像还好，比较乖，不太喜欢尝试一些没有感受过疼痛感。 所以你看，其实不仅是快乐的记忆，其实疼痛的感觉、疼痛的记忆也会让你把一件事情记得很清楚， 历久弥新。 对对，所以还好，就是这些过去的疼痛感啊，都已经过去了。所以新的一年，希望大家都平安健康。 对， 然后呢？一切都能够皆如所愿。 2022岁月风平嘛，有些疼痛感呢，可能对我们大人或者成年人来说，就是感受很真实的被生活踩踏过的一些痕迹保留下来，这其实也是很珍贵的。这么来理解说， 我觉得要有一股劲儿，你们就像二姐那种，就是她弹起来那种小黄人一样弹起来那个劲儿。 这是小黄人吗？ 因为你刚才说，哎，生活踩踏的时候，就觉得你一定会从那个土里面这样弹出来的感觉。 土里面弹出来，我谢谢你，我还是从自行车后座上感觉比较安全感。 好吧，我们继续带着这种动力向前啊！我们稍后继续回到娱乐总排，马上就回来了，千万别走开。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娱乐最王牌。 FM 94，北京音乐广播。 新年好，地球公转一圈，我的日记又写完一本。二月，收到妈妈寄来的年货。三月，北京下了一场春雪。五月，打工人的加班日常。七月，庆祝党的百年华诞。八月，爱上全红婵和苏炳添。十一月，北京下了第一场冬雪。十二月，和974一起倒数跨年。五、四、三、二、一。时间步履不停，化作悲喜、戏文和卡路里。而每一个昨天都让我对明天更加期待。你好2022，北京音乐广播祝你 新年快乐。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风之选 ，C 位成团， FM 九七四王牌天团 Band 荣耀出道，音乐、潮流、光影、电波，每一种娱乐都是生活，每一段奇遇连接你我。连接你我，北京音乐广播 Let's go 娱乐最王牌，青春归位，铿锵前行。 全新的2022年的娱乐最王牌，1月3号星期一，今天是假期。 假期最后几个小时，你稍微的留点劲儿，你明儿咋还早起呢？ 可不是吗？没关系，我从待会儿下了节目开始，我就闭目养神， 蓄力啊， 蓄力。 本年度的周一、周二早上7点钟到9点钟，早安音乐秀可以听到老白叫早。 明儿早上给你当个闹铃。 一阵狂风。划过天空，吹遍南北西东，万事不公，与众更不同，只想全力往前冲。风啊，带着我一起冲，冲过每个春夏秋冬。 少女限定组合啊！ 哎，想当初当时这首歌在新喜剧之王再度推出的时候，里面作为了 宣推曲的时候给很多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是的， 嗯， 但是你知道刚才为什么会选这首歌吗？是因为今天我们不是说到雄狮少年吗？我说、哎，我就觉得现在这个电影呢就是越来越讲究了，就是他们不会再说一味的为了观众或者是讨好观众， 嗯， 取悦观众而去做一个大家喜欢的 happy ending。 嗯， 就是雄狮少年的最后那个结尾不就是其实一如既往的一个生活状态啊，我们不太多剧透， 哎， 就是大概就是我觉得很真实的生活就是这样的， 也让我觉得还有点开放性的选择的结局、嗯、就是你期待的他展现的是他去，哎呀我又要剧透了，不能说，我觉得开放性剧这个结局挺好的， 开放性的什么 结局、啊、开放性的结局挺好。 对，其实为什么，那我们可以不要拿那个雄狮少年来说，我们就拿就是喜剧之王或者新喜剧之王来说， 嗯， 其实最早的喜剧之王他的那个结尾就是跟雄狮少年其实是有点像的， 嗯， 就是虽然你会突然感觉有一个很美好的那个感觉，好像那个是叫尹天仇吧， 尹天仇 对吧、 嗯， 哦，就怕我自己说成尹志平，不好意思、啊，尹天仇，尹天仇， 江湖当中、 啊、没问题。然后最后你看他最后绕回来，他其实还是在生活的这个最啊基础的，或者说、 底层的， 对这样的一个部分啊，很平凡的生活， 嗯， 就可能就演也是在社区里面去做一个演员，但是其实就足够了，这就是他的生活， 嗯嗯，小人物的大梦想嘛， 对。然后他可能在一刻有一个特别闪光的时间， 嗯、 有这样的一个高光时刻，可能对于他来说就是此生难忘的一个过往了。 嗯，所以我觉得看一些不管是所谓的励志影片哈、啊，又燃又热血的影片，其实更多的会让我们觉得说在现实和梦想之间找到了一种平衡感，这个很重要。 对是这样子的、嗯、所以我说人生可能现在呢就是没有所谓的这个武侠世界呀、啊，现实生活中也没有这个 没有江湖， 但是你可以有侠客的精神啊。 哎，感觉侠客行要来了。 哎，对了，我们来听戴荃的歌吧。 好，我的本家这张全新专辑非常值得期待。 对，刚才还看到啊，他发这个有圈儿，现在应该正在天上、 嗯、啊， 正飞着呢。 哦，要去一个目的地啊。 无可慢虎影，无可霜雪明，阴暗照白马，飒沓如流星。誓不杀一人，千里不留行，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先脱心灵衣，脱剑系前痕，将如海池上圈后影，三杯突然落，无缘到未停，烟花二了后，一起诉离声。从不张扬，为情忠义从不背信弃义，大义江湖功德无量，功夫在心中，风刃在手上，从不敢穷途之战豪强，一壶酒一把剑一身放浪，一条腿一声叫喊，我一世癫狂。 自大爱全的《侠客行》。 谢谢他们用音乐来帮我们圆了一个侠客梦哈。 哎，我们江湖有缘再会啊！我先撤一步。 哎，喝醉六的不是喝醉烈的酒， 喝醉六的六十度的酒。哎，好嘞。二姐这个气势行啊，有气势了，行了。 这看来就是休息了两天之后哈、啊，这个真得再缓一 缓。没歇过来 这 还得。 好吧，这明天节后的第一天上班，2022年第一个工作日也是即将开始了，所以再次提醒大家，机动车尾号限行轮换了，明天是周二。 对。 所以限行尾号是5和0。 哎呦，你先缓缓啊，先缓缓。其实能理解你好几天没上班了，其实我今天早上也是， 嗯， 两天没上班了，今天一打开那个麦那一嗓子，我跟你说。 老泪纵横不是说吗？ 就是反正 热泪盈眶， 就是带着一股麻辣味儿。看昨晚上就是这个九宫格火锅吃的。 对，好吧。另外呢，从2022年开始呢，北京市院前医疗急救的统一呼叫号码是120999号码，将会回归红十字会救灾救助救护的职能，所以提供呢非紧急救助的转运和航空医疗服务。所以现阶段市民可以拨打999呼叫非急救医疗转运服务。 对，明天才是节后第一天的工作日，而此时此刻我们依然在新年的这个假期当中。 嗯， 不知道各位现在行进到哪里了，或者说正在干什么，忙什么、啊、 嗯，要去哪儿吃晚饭呀？ 哎，有空跟我们聊聊。 又是一片拥挤的车流，零星的雪后，排满回家的路口，节日灯火装点的大楼，亮了那么久，是谁在坚守？车上电台里说是个冷冬，为何我心里总有暖流涌动？在电话那头你熟悉的问候，也许我在不知不觉中变得让你费解又惶恐，过的理由，过了那么久，是什么支撑我到最后？ 就是有一首歌，它如果是自带那种特别温热的气息的话呢，你就会觉得说啊，即使现在就是行驶在路上啊，一个人开着车，但是你还是会有一种特别特别暖的那种氛围感。 整个车厢是有那种暖暖的，啊、好像比如说给你的车厢加了一个方向盘和座椅加热。 哎，嗯，然后你会觉得特别特别热，那空调可能开的温度有点高。 我这给别人节约用那个用油呢，你在这儿特别特别热。 哎，我跟你说， 开窗户， 哎我，这就有点对吧？就是靠着暖气睡觉，还得把窗打开的那意思。 我是刚刚听这首歌，真的觉得直播间好像背靠了一个暖炉啊，有那种感觉。 暖冬， 暖冬。 好，那我们继续回到娱乐王牌吧。刚才大家说一张照片的事儿啊，就是怎么去度过的这个新年的假期。然后有些人就很有仪式感，就刚看着就最新刷出来的一条 留言 说我在煎牛排。 我不是问他们要去哪儿吃晚饭吗？所以看来大部分的朋友在假期的最后一点时间的时候 留给自己都 会对留给自己留给家里，然后让自己能够更从容的去准备迎接开年的第一个工作日。 对，我相信明天早上可能会有可能会堵车，有可能呢你会就是刚刚过了一个假期，他不太习惯啊，但是还好你会迎来我的这个清晨一声吼。 2022年工作日首秀，来吧，2个小时120分钟。 收到只剩下骨骼的涂鸦，影子发神经，好在还有一秒钟听话，听清楚再发芽。我又不是情窦初开，你的敷衍让我羞到头皮发麻，带矫情容易不堪，自卑泛滥，因小失大，总是在人前灿烂，然后又倍感不安。别矫情，控制情绪，早睡早起，按时吃饭，别因为工伤飞到装不下吐槽和恐吓，好心情试着堕落开始的不安原罪，变得去再安家，没有厄运就不用天使上班，懂得衰老皱纹就是最美的微笑， 挺喜欢我们没有特别设定一个话题，大家这么就是随手随口这么聊着几句的感觉。 嗯，就这个更有假日的氛围，而且大家一边回复一些留言，不管是在听听 FM 聊天室还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面，他们的一些留言和一些点评总会给我们一些怎么说思绪发散的一个新的出口， 就很像围炉的夜话。然后比如说有些也有些发来自己的刚刚经历的事情的朋友啊，说刚才的这个有居委会来收那个卫生费 啊， 就是 就是每小区不一样，那人手有的小区可能收那个卫生费， 嗯， 对吧？ 老小区一般都是老小区，因为它没有物业嘛，基本上一年可能就收这么一回卫生费。 对，然后就得要 现金。 现金， 哎、 啊， 我也经历过， 是吧？ 我也经历过。 你还真不能说啊，就我能扫码吗？什么不行，人就得现金。 对。 然后就他就发现说，几年前说老爸给的压岁钱，是他专门收集的连号的那个人民币， 嗯、 就是突然有点伤感。 嗯，睹物思人了， 哎、 有点睹物思人的意味。嗯， 那你不能先回头再缴吗？ 不行、哦，这个 现就得找出来这个。 对，我觉得连号的钱他肯定是不会一下全交出去哈，有那么几张作为纪念，继续以这种方式怀念一下老爸也是可以的。 对，回头再收集一下， 嗯， 好吧。 哎， 然后那个你看，有朋友直接发了一张照片甩给我们的，就是火锅。 哎呦，这太馋人了！你是昨天已经解了馋了，是吧？你看， 你不要戳穿我。 笑声如此的响亮， 哎，真的。 不是你刚刚说的吗？ 笑得跟九宫格似的。 说早上起来，早上直播一开嗓都带着火锅味儿， 都是麻辣味 儿。不是你自己说的吗？ 但是带那个香油蒜泥的味儿。 啊，希望大家这三天假期充电充的愉快哈，明天可以以最饱满的精神来迎接新一年的第一个工作日。 对，大家都要加油啊！然后我说这个加油呢，真的不是说你一定要就是跟打了鸡血似的，就一定相信说，哎、 嗯 啊，我刚才说了，人生一定要逆转啊，什么 翻 逆 风 翻 盘、 啊、 逆 风 翻 盘、逆袭什么的，就别给自己定这么苛刻的一个目标，那样其实会失望。 是 你不如就轻松一点定一个小目标嘛。对吧？ 对，尤其是在你觉得一年过去之后，我看31号晚上不是有很多朋友都写小作文吗？ 对啊， 就你会觉得大家其实更从容的状态就是去接受生活给你的所有的东西，去面对它、 嗯、 然后把一些需要记忆下来的以这种方式把它留存下来，然后新的一年依然脚踏实地的一步一个日子的往前走。 对，就定一点简单的目标，比如说我明年我就跨入元宇宙啊，就类似于这样子的啊，不要太虚的那种、 这个目标不要跟我抢好不好。我们跨入元宇宙这事儿，我都已经当元宇宙的第一个 DJ 了，你就不要跟我抢了。 你不是元宇宙的第一个歌手吗？怎么换职业了？哎呀，好了，今天我们就这么一边听一边聊啊。好嘞，这个你最行了，不跟你争了啊，我们就听听歌聊聊天，大家有空随时回复吧。 对、嗯、欢迎通过974最王牌的微信公众平台跟正在直播当中的戴毅和老白继续保持联络。18:23，我们还听听歌啊，看看这首歌能不能够戳中你的喜好。哦，这是我爱听的， 有人点歌让你唱一路生花，好，但是我觉得可以 聊一聊， 聊一聊，聊一聊。 每次都唱一路生花， 年底就唱，年初就唱，感觉这一年还没有翻篇的意思。 这 Cold Heart 得好好练练。

要发生，是哪儿的口音？ 山东的啊，你看看。 山东壮汉们，有没有在路上收听节目的朋友，跟我们打个招呼吧。 一边嚼大葱一边说，俺在呢。 哎，下次还真得要录这样的片花，得先让大家提前先吃点什么，开心开心，感觉那会儿肯定饿了，没劲儿。 哎，吃点烧烤什么的啊。 哎，或者再来点个火锅也行。 怎么都牵不到这首歌上面啊？ 都有一个伴，伤心和苦是难。也许我笨蛋，飞太慢会落单，太快会受伤。哦，日子不就走着样，天会晴就会暗，我早就习惯。一日为了三餐，不至于寒酸。为给你取暖，我把翅膀折断。我遭遇那些苦难，你却不管。我飞翔在无人之中，你看着我无动于衷。有多少次波涛汹涌在我心中？你飞向了雪山之巅，我留在你回忆里面。你呈现，我替你留守人间。麻雀也有明天。 记得当时《麻雀》这首歌刚出来的时候，其实有问说：“哎，刘浩，说你这个歌写的什么意思啊？”他说：“你听什么意思就是什么意思，就是啊，一百个人听就一百种麻雀。” 反正我觉得很多人首先是共情了，然后也是尤其在大城市当中奔波的一些人们，就会觉得这首歌是唱给我们的主题曲。 对，很多人。 但是麻雀也有明天。 就点完这首歌的时候，就后面得接另外一首李宗盛的。任贤齐的呀，你知道是哪首了啊？所以我其实觉得说这首歌呢，它共情之处其实很多。 嗯， 有的人可能会在听这首歌里面听到人情的冷暖啊， 嗯， 听到可能你打拼的辛酸。 嗯， 你比如说你像有歌词那么拆解看啊，比如说你看，他说如果你成仙，我替你留守 人 间，什么意思呢？ 嗯， 就是男人也可以带娃啊，是吧？你玩你的， 可以这么理解吗？ 我留守人间，我替你带着孩子， 哎， 没事儿啊。媳妇儿，你玩去吧。嗯， 那我就不提所谓丧偶式育儿的这个事儿了。 所以你看嘛，就是每个人听的他这个角度不一样。 所以音乐人也很厉害啊，嗯，一首歌词里面哈，囊括了人间百态的各种感受， 是的， 让你从每一个某一个词的一个小切口，都能觉得这首歌是跟你有共鸣和共情感的 啊。我相信，可能这一年呢，啊，就是 已经来到了2022年，这一年大多数的时间也是如此，就这么频繁的度过了，上班、下班、回家、吃饭。 对。 然后就即使是在这样的一天又一天重复的平凡里面，偶尔会有一些相遇，是让你觉得心暖的。比如说街上碰到一老朋友，是吧？然后可能今天这个吃这一顿饭，突然隔壁桌你认识，对吧？ 这都是一些小确幸。 对，就是你 温暖这一天 意外的一些想象不到的一些快乐，就多一些这样的惊喜啊，少一些难过啊，我觉得就挺好。 对，所以期待未来的某一天啊，未来的每一天都让我们觉得能够有一些小小的点亮的小确幸，让我们值得，让我们记住这一天。 对，听你嗓子这么哑，你就少说话吧，好不好？ 这一天多特别呀。 对，确实有点奔忙奔波奔忙 不是奔波儿爸和爸奔奔就行、 行，是奔波儿爸，我是爸波儿奔奔波儿爸波儿奔。 待会儿就是云宫迅音要来了，我跟你讲，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好，来，我们来看一下演出。2022年的1月18号到23号，国家大剧院自制剧目开山之作《图兰朵》在于14年啊，即将迎来第11轮的热演了。 这一次呢，园丁将会执棒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合唱团，携手歌唱家沈娜、韩鹏、莫华伦、妖红、周小林等等，共同唱响意大利歌剧大师普契尼的《天鹅之歌》。另外，迎冬奥贺新春，1月7号到25号，国家大剧院2022年新春祝福系列音乐会也重磅归来。那国内的一线指挥名家吕嘉、张毅、李新草、杨洋、李彪等，将会分别执棒国家大剧院的管弦乐团、中央芭蕾舞团交响乐团、中国歌剧舞剧院民族乐团、中央民族乐团、中国交响乐团、北京交响乐团等10支国内的一线演出团体，携手诸位国内的知名艺术家，为大家接连带来10场新年音乐盛典。 所以如果大家想要去看演出，给自己一个有仪式感的开年仪式的话，那可以去详情咨询国家大剧院的官网。 别让我影响。 详询详情。 2021年的离开一如既往，音乐记住了它的光芒。在2021年，北京音乐广播一共连续播放了8700多小时，超过73000多首歌曲。我们来不及道别，转眼就到新年。我们连续365天测评新歌，但还是会从老歌中得到安慰。50年前的4分钟，依旧会在新的2022年陪伴你度过4分钟。老友记重聚，我们也和老朋友说了声好久不见。在流媒体听歌软件中，关于你好2021的歌单比再见2020的歌单多了2193个。而截止到2022年1月1号的下午2:05，关于2022的歌单又新增了160个。时间洒洒而过，那些渺小的、宏大的、悲伤的、快乐的、懦弱的、英勇的、暗淡的、鲜亮的，原来音乐都还记得。娱乐最王牌，2022，新年快乐，我们都在。 这是我近些年为数不多听到的一个音效如此丰富的一首歌，它会在前奏里给你营造一个特别美好的氛围， 感觉有了许愿的树，然后还有了新年的焰火礼花。 你有多久没有和一个人认真的一起看看烟花了？5环以内禁放。 你太扎心了。 那开车上5环以外去呀。 文艺音乐 DJ 什么时候开始说相声？ 宇宙间的尘埃漂泊着这茫茫人海，无人掉入谁的胸怀，多想从此不再离开。我是宇宙间的尘埃，微不足道的一种状态，成了谁的最爱，多想相信永恒存在。 见这样的你，我们刚才关着话筒也觉得听着歌稍微有点就是思绪走神儿哈，觉得他真的是一个咬字发音会让很多人一耳朵就记住他的一位歌手，不管你是不是个音乐 DJ， 哪怕你是一个普通的爱热爱音乐的一个听众一个听友，他的这样的一种独特的咬字和发音会让你很快就记住他。 对， 但如果你看过他的一些采访和对话的一些视频和节目的话，你会发现哎，他好清楚，他说话没问题，一点都不大舌头啊。 他就是唱歌的那个咬字是可能他自己习惯的一种方式吧。 对，所以也是这样一种习惯的方式，可能有的人就会觉得哎，这不正规，但是对于他的一个恩师或者作为他的一个领路人吧，李宗盛真的是在很多生活音乐节当中去力推了一下白安。 对，我记得有一次刚好是他发片的一次现场，然后我那天去现场就听他讲啊，然后后面这个大哥就李宗盛有一段对他说的话，我觉得其实还挺感同身受的。他就对说到那段的时候，白安其实就哭了嘛。他就说，其实你是一个把自己放在一个环境里面就很自得其乐的，就有安全感的人。就是他在录音棚的那个状态里面是他的特别舒适的一个区域。就可能他并不擅长说哎，比如说社交啊或者其他的一些部分。哎，在这个空间里面，当你面对话筒的时候，或者是要唱歌的时候，他就是自己的一个世界。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歌者的他的人生吧。 好羡慕他， 怎么就这又怎么就羡慕上了？ 因为多次去录音棚看到一些歌手录音的时候，我觉得哎，那这个是吧？有这么精良的设备，有那么专业的音乐人在门口给你做指导，那么是不是我们一些热爱歌唱的人也可以在里面唱出一个专业音乐人的一些 demo 啊，或怎么样？结果发现真太难了。 这就是真的。我们有时候可能话说的扎心了一点，其实就这样了，就是。你会发现有很多的歌手脱颖而出，但是其实你也会发现这个世界有太多太多的人啊，他喜欢音乐热爱唱歌，可是最终他并没有成为或者说成为一个成功的歌手。但是这重要吗？你爱过音乐唱过歌其实就足够了。 对，我们用自己的方式把喜欢的音乐在生活中去表达，这就足够了。 何必痴心爱着一个人，最怕藕断丝连，难舍难分， 多少黎明又黄昏，就算是不再流伤心泪，还有回忆梦前的深夜，那些欲走还留一往情深，都已无从悔恨。早知道爱会这样伤人，情会如此难枕，当初何必太认真，早明白梦里不能长久，相思不如回头，如今何必怨离分。除非是当作游戏一场，红尘任他凄凉，谁能断了这气氛。除非把真心放在一旁，今生虽然聚散，无怨无悔有几人。思念难舍难分，多少黎明又黄昏，就算是不再流伤心泪，还有回应梦前的深夜，那些欲走还留一往情深，都已无从悔恨。早知道爱会这样伤人，情会如此难枕，当初何必太认真，早明白梦里不能长久，相思不如回头，如今何必怨离分。除非是当作游戏一场，红尘任他凄凉，谁能断了这情分。除非把真心放在一旁，今生虽然聚散，无怨无悔有几人。除非把真心放在一旁，今生虽然聚散，无怨无悔有几人。 哎呀，一首老歌又是在我们的听听 FM 聊天室让很多潜水了很长时间的朋友忍不住来冒泡说情歌还是老的好，老歌真好听。 对，而且这个版本是我特别喜欢那个阿虾的一个翻唱的版本。我就是说到这个歌手，你看你都不知道他是谁，他曾经来过，他说来过这个世界，他来过我们的 直播 间啊。 我以前会一直把他总跟一个女孩的那个感觉混在一起，所以以为阿虾是一个女歌手， 不是，是男歌手。但是他现在回自己家乡好像发展了。 灰色苍穹，独自蜷缩寂静暗头，低头沉默，哀愁拢心口。斟饮一首，不甘沦为堕落死囚，双目依旧，定睛自由。飞絮何愁飘零逐流，又起这种苏醒以后，漫天举动。怎数几勇，扪心自语足够。道声再见，你的温柔，有人也罢，无人也罢，心儿早已离开我许多春夏。放人又走吧，嘲笑我的面可虚假，一生为你扮演优雅，到头只是无情难可梦话。有人也罢， 进入你的完美无瑕，我是冬末堆积的雪花，安静等待清晨阳光将我融化。也许何愁飘零逐流，尤其这种苏醒以后漫天举斗，怎数仅有扪心自语足够。道声再见，你的温柔有人也罢无人也罢，心儿早已开落许多春夏，放任游走吧，嘲笑我的面可虚假，一生为 山丘。哎，唱歌了。 无人也罢，无人也罢，用力挣扎，真爱何时是浮夸？时常误会吧，进入你的完美无瑕，我是冬末堆积的雪花，安静等待清晨阳光将我。 哎，你评价一下这首歌是不是不太好唱的那种？ 对，首先它这个词的部分就很古文，然后呢，副歌的部分它这个转调，但是我跟唱下来了呀，你也跟唱下来了呀， 我这 是你唱是山丘啊， 但我挺喜欢这首歌，叫《也罢》啊，有人也罢，无人也罢啊， 有人也罢， 我们都得学会自洽。哎， 自洽了一年，押韵了，单押上了，可以 。好好好，所以今天的这期节目，我觉得带着一些年初的，我们也有一些很轻松的感觉， 小小的放飞吧。我觉得这个放飞呢，也是说在假期的最后一点时间，同时也是给未来的工作日和新的一年蓄力。 也不知道为什么，也可能是今天看了《熊市少年》的原因，所以今天。也会常常会有一些我自己心里面很励志的歌， 这就是一个音乐 DJ， 听到音乐的时候就不自然的或者很自觉的就把自己融入到了剧情里 面。对，就是每次那个就是世界杯的时候啊，欧洲杯的时候，只要英格兰队啊就是输了球哈、啊，或者说、啊、局势不太好的时候，就会有歌迷大声在看台上唱的一首歌。From my bed, 'cause you said the brains I had went to my head. Step outside, summertime's in bloom. I stand up beside the fireplace, take that look from off your face. You ain't ever gonna burn my heart out.